这是静晨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蒙特利尔2007年9月，唐诗300首卷三，第103首诗，听蜀声俊弹琴，作者李白。蜀声抱绿绮，西下峨眉峰。唯我一挥手，如听万壑松。客心洗流水，余响入霜中。不觉碧山暮，秋云暗几重。完，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